节目由北美儿童中文杂志小琵琶冠名制作，华裔儿童自己的杂志，海外华人亲子阅读首选，www.pipamag.org。 未名电台子夜精心原创有声书《蓝火》MIT BBS Web Radio 版出品。第十章，血债。包子爷推开门，领着龙东风进了灵堂。 东风，先给你父亲磕个头吧。 东风抬头看时，在三清神位下面供着三个灵位，中间灵牌上写着先兄毕鲁公、惠额亲、辅君生息之连位，左边灵牌上是先兄皮公、惠秋蛙、辅君生息之连位，右边则是先兄龙公、惠智、辅君生息之连位。这应该就是父亲的灵位了。东风跪下，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。东风感觉自己晕乎乎的，像是喝醉了，又像是在做梦。龙东风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没有父母，只记得跟他一起吃一起睡的乔小峰回家以后会喊爹娘，而自己只能叫怀叔、梅姨。一起胡吹乱编，乔小峰一口一个咱爹咱娘的时候，他好像也跟着说咱爹咱娘，但他知道这么说不对，于是他开始痛恨怀叔梅姨这两个称呼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世界上就我一个人要用这种称呼？他记得一起从大雨中冲回家后，梅姨埋怨着用毛巾裹着乔小峰的头不停揉搓，而他总是在一旁自己动手。他还记得跟乔小峰打架以后，不管对错，梅姨总是打乔小峰的屁股。他忘不了梅姨的眼神，里面是怜悯。他恨那种眼神，他无数次幻想过自己父母的样子，但除了浸湿枕头外，没有一点用处。他无数次想问梅姨他的父母到底是谁，但无数次龙东风失去了勇气。他害怕知道答案，更害怕梅姨的眼神。他要逃离那双眼睛，于是14岁他从了军。龙东风后悔没有更早从军，这里的眼睛都是严厉的，但好过梅姨那种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有的是没爹没娘的人，跟一样的人在一起才能感觉轻松。龙东风逐渐忘了父母这回事，但现在凭空多出一个父亲和两个叔父，让他感觉世界很不真实。他摸摸眉间的痣，还在。据说父亲就有一颗一模一样的痣。现在应该哭还是该笑？龙东风曾经设想过无数种场景，包括今天这种。他已经不记得当初是怎么想象的了，但现在他却感到从没有过的平静。跟着包四爷和瓜五爷出了灵堂，进了侧厅，龙东风才问：我父亲是怎样一个人？ 龙二哥风流儒雅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我们兄弟经常说，如果不做这刀口买卖，二哥必然能高中进士。 刀口买卖？包四爷长叹一声： 不错，我们兄弟五人的本行是除妖降魔。碧龙皮包瓜，妖魔千里碧无瑕，这是当初我们五兄弟在江湖上闯出来的名号。 我父亲跟一个叫水无香的狐仙有关吗？ 水无香？我倒是不知道他的名字。 包四爷痛苦地回忆道： 那时我们几个年轻气盛，坚信妖狐鬼怪无一善类，所以见则诛之。只有你爹认为有教无类，各色鬼怪皆有善恶。后来看多了人的恶行，才知道你父亲看事的通透。 瓜五爷接着说道：“ 有一回我们抓了个狐妖，没杀，是因为想挖出他的老巢。你爹听说了以后就去问那狐妖，结果偷偷放了，说这一窝狐妖是一心求道，并未作恶。我们兄弟都觉得你爹是受了那狐妖魅惑，于是就大吵了一架，你爹愤而出走。后来听说他跟那狐妖来往甚密。” 他是我母亲？ 不，你母亲是汝南周氏的大家闺秀。你父亲出走后，我们四处打听他的下落，三个月后他自己回来，说兄弟之意不可弃，他已跟那狐仙断绝，但也请我们兄弟不要再找他的麻烦。虽然从归于好，但你父亲明显沉默寡言许多，毕大哥觉得对不住您父亲，所以托人做媒为他说成了这桩婚事。那周家曾经闹鬼，得我们兄弟出力才平息。你父亲也和周家小姐有过来往，对其学识多有赞赏，因此对这婚事也没有反对。当时皮三哥在外面跑一趟生意，我们三个必须守在这里，所以你父亲一个人去汝南迎亲。 你们在这里守什么？ 当年两湖旱魃作怪，赤地千里，我们哥五个在这儿就设立了五行风雷阵，然后找了几位道中好手，设法把这旱魃引出来，困在阵里。可惜其他道友都重伤而亡，而我们兄弟也中了他的血咒。要想杀这旱魃，就只有用我们五个人的血和性命才成。那时候毕大哥看我们几个都年轻，也没有痛下杀手，只是把他封在地下。后来为了防止其他妖魔来破了这封印，我们又布了一个落魂阵，一个禁咒阵，只要是鬼怪精灵走进这方圆五里，就会失魂而死。而除了我们弟兄五个，其他人的道法在这里也都要失效。虽然自认为万无一失，但是毕老大为人谨慎，还是不放心，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安了家，不再行走江湖，专门看守着封印。毕老大定了规矩，我们兄弟中至少有三个要留在这。当时皮三哥在洛阳有个买卖，所以你爹只能自己去迎亲了。 后来呢？ 完婚之后，你父母在汝南小住了半年，就动身回到这里。谁知道在半路上遭人暗害，你爹重伤而亡，你妈也下落不明。 什么人干的？ 不知道，当时我们追查过一阵子，但之后接连变故，这事情也就不得不暂时放下了。 包四爷说完，定定盯着门外的夜色，仿佛在做着极端痛苦的回忆。龙东风还是忍不住好奇，他想知道什么事情能比兄弟的命案还要重要。什么变故？瓜五爷正要开口，包四爷举手制止住他，半晌才缓缓开始讲述起来。 在你父亲遇害后半年左右，毕大哥突然对皮三哥发难，封了他的经脉。等我赶到的时候，三哥已经魂飞魄散，他后心上的符咒的白光还没有褪去，毕大哥给他施的落魂咒。我当时就质问大哥为何要如此，他不但不解释，反倒让我以后不准再询问此事。联系到之前我们在你父亲身上找到的一些线索，我隐约觉得毕大哥跟那件事也脱不了关系，加上我当时年轻气盛，争吵几句就动起手来。当时毕大哥是见招拆招，而我则是全力以赴，招招纵手。十几个回合我越打越气，却没占到一点便宜。我终于忍不住用了我的绝学杀招，踢中他心口。当他倒地开始大口吐血，我才意识到铸成大错。毕大哥临终前让我发了两个誓，终身看守风雷阵，不准任何人接近封禁旱魃的那座小庙，包括我自己。 听完包四爷的叙述，龙东风想安慰老人两句，却又觉得说什么都不合适。几个人沉默了一阵子，龙东风才问道：“大伯临终这两个事是什么意思？”“ 第一个事我们兄弟早就发过，但我想大哥让我重复一次， 恐怕主要是不想让我自寻短见。要不是这个誓言，以当时的脾气，恐怕我不仅仅只是自废双腿了。第二个事，我的确不明所以，但事后揣测，也许跟这些变故都有关系。 所谓千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那旱魃是个千年的老妖精，虽然被我们给制住了，可是还有办法祸害接近他的人。有传言，成妖千年，妖气可侵人心魄，使人不能自主。起初时只是言行颠三倒四，到最后很有可能就成为他的傀儡。以毕老大的功力，四哥那招凤为九天恐怕是难不住他，但这招是你死我活的路子，毕老大要挡下这招，四哥则可能就重伤了，所以毕老大没有出招反制，怕是为了保全四哥。可毕老大杀皮三哥，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实，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两个时候不是一个毕老大。 你是说大伯被老妖设了心魄？ 否则没有办法解释他一出手杀了三哥，另一头又牺牲自己保全四哥。你父亲的遗体我仔细检查过，没有中毒，也没有太大的外伤，致命一击来自同道中人，招数性寒属金，跟大哥所练的彻骨锁倒有几分相似。 你说我爹是被伯父……东风话音未落，两道白光从院子里射进屋里，一道射向包四爷咽喉，一道指向瓜五爷胸口。 胡说八道！ 白光到了人前，声音才从外面传进来。包四爷伸出右手，一把抓住那光，而瓜五爷则用茶杯将其接住，然后快速转动茶杯。只听叮铃铃铃铃铃响着，那东西在杯子里滴溜乱转，最后从杯子里倒出一根钢钉。东风看包四爷时，只见他脸上一片红霞一闪即过，他端详完手里的钢钉，朗声朝屋外道：“ 连天贤侄女，现身吧。” 话音未落，一个人已立在屋中，一身青衣，手提三尺长剑，冲着包四爷劈头就骂：“ 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爹爹那么多功夫，想杀人不被人知，何必要用自己的独门功夫？真是小人之心！”荣家兄弟，别听这两个人面兽心的老东西挑拨。 包四爷又从袖子里摸出第三颗钢钉，放在桌上。 你爹教了你避开锦州镇的法门，你没放下这些功夫，很好。能自己悄悄进来内宅，那你已经拿到青龙琥珀了。难道胡老道已经被你…… 小人就是小人，跟江湖骗子为伍，还喜欢恶意揣度别人。我爹爹教我以仁义为先，岂能像某人那般嗜杀成性？ 贤侄女说得好，老夫深感惭愧。恐怕刚才我们说话你也都听到了，你爹爹死在我手上，这笔杀兄的血债我是赖不掉的。天性已长大成人，能死在你手上，怕是我包大人最好的归宿了。不过我想请贤侄女借我几个月时间，30年都等了，侄女再多等几个月也不算难事儿吧。外面的形势你也看见了，前因后果你刚才也听见了，这僵尸无魂，也不用法术，所以你爹爹和我不得法阵对其完全无效。要说这不是冲着我们风雷阵来的，恐怕没人会信。我想多活几个月，不是我包老四贪生怕死，只是我这一闭眼，这里里外外几十年经营的法阵都成了流水，这恐怕也不是你爹希望看到的呀。 说着，他将桌上三根钉子拢在一起，攥到手里，脸上红霞阵阵，话音却依旧平平稳稳，慢慢吞吞。 只借8个月，如果法阵被破，我自然已经不在人世；如果法阵未破，那时我已经将这些阵法的技巧都传以老五和东风，还有你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一定倾囊相授。那时我在引经授路，也算没违背你爹让我起的誓言，你说如何？ 说着当啷一声，将一颗亮闪闪的铁珠子丢在桌上，那珠子沿着桌面滴溜溜滚到地上，弹了2下，停在毕连天脚边。 碧连天忍住脸上的惊讶。 好，就让你多活几个月。腊月二十八，我准时来取你的人头。 说罢，转身就走。人已进了院子，龙东风看见碧连天又将手一挥，一道白光闪过，地上的铁珠子没了踪影。 岂能像某人那般嗜杀成性？胡说八道。我准时来取你的人头。